第46集，所有人又一起举杯。新的一年，罗明瑶有朋友，有爱人，他觉得这一年会非常幸福。赵斌下午又是三小时的义诊活动，下午来的人甚至比上午还多，大概太阳出来，气温上来一些，更多人愿意出门活动了。这一批来的人里面，老年人也见多，还有几个是家里人推着轮椅带来看的。 医生，看看我家老人吧。 一家藏民推着轮椅愁眉苦脸的过来。 怎么不好？ 我家老人这几天咳嗽，咳的血有点多。 这几天是几天了？ 赵斌一边说一边已经先拿起听诊器捂热着准备听诊。 两天了。 儿子想了想说， 他以前也咳，咳的就是浓痰里带点血，前天开始咳出来好多血，还是一坨一坨的块块。 以前开始这样卡浓痰，浓痰里面带着血，又是多长时间的事情了？ 赵斌捂好了听诊器，放到病人胸上，开始听诊肺部。听诊器里传来很粗的湿罗音，满肺散在的罗音如同一锅煮沸的水，在病人的呼吸间挤出令人忧心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赵斌还听见病人家属说， 五年多了，每年受凉就会咳嗽，咳出来就是很黄很黄的浓痰，里面夹着血。 之前看过医生吗？ 赵斌听得差不多了，取下听诊器问病人家属， 看过的，我们一直吃藏药，吃了会好一阵子，现在吃这个药不太管用了。 赵斌不便于评论藏民对藏医藏药的依赖，只能绕过这些说， 他这种情况很是麻烦的，我们西医把这个病，这种长期反反复复咳嗽、咳浓痰、咳血的情况叫做支气管扩张。这种病它的特征就是这些症状，刚才我听他的肺确实也是这个病的表现 啊。 家属听得有些茫然，只关心一个问题， 这个病你们医生能治好吗？ 赵斌摇了摇头， 支气管扩张是没有办法逆转的，这个病它到了后期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你们也看见了，咳血量变多了，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，就是病人一次咳血量太大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窒息，病人可能就是因为一口血一下子上不来气。 他摊了摊手，下面的意思家属都理解了。 现在你们去办住院知道吗？病情到了这个阶段不能再拖了，我建议你们还是正规的西医治疗好不好？咳血、咳浓痰加重都是有诱因的，最常见的就是肺上感染，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积极治疗肺炎，控制住感染才能够延缓病情进一步加重。 家属里有几个不太懂汉语的，应该还是在问怎么回事，于是几个人又用藏语交流了一番，翻译的医生也插着说了几句，几个人才不情不愿地跟着旁边的护士去办入院了。都已经进了医院大门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推着轮椅出来了。赵斌有点愕然，问刚回来的护士， 怎么又出来了？ 翻译医生摇摇头， 这种事儿我们这里也不少见，他们刚才就觉得如果是医治不好的病，就是以前犯了错，那么没必要再来医院。 赵斌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大的观念冲击，茫然地看着一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。晚上吃过饭回宾馆，他才有时间拿出手机来看看消息，然后翻了翻朋友圈，看到罗明瑶发了一条新年第一天快乐，附着他和黄博怀、朱珍珍、唐毅动筷子吃烤鱼的合照。赵斌看着照片微微一笑，在下面点了个赞，然后翻了翻群消息，把今天义诊最后的大合照保存了，也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新年第一天很充实，然后给罗明瑶发消息， 吃完回家了吗？ 很快罗明瑶回了消息， 中午聚的餐，我已经回宿舍了。 赵斌给他打了电话过去， 在宿舍干什么呢？又在想我吗？ 那边停顿了片刻，罗明瑶的声音带着点恼怒， 我在看文献。 显然是被这句话勾起了凌晨的美好回忆，赵斌忍不住笑， 今天不逗你了，陪你聊聊天。 嗯， 罗明瑶声音轻轻的。 你今天一诊累不累呀？ 还好，早上时间有点冷，后来出了太阳就好了。 病人多吗？ 多。 赵斌讲了一些西藏的病人情况，两个人就这样相互问着日常，说了快一个小时。 我就把你和我在一起的事情告诉给他们了，不会影响你什么吧？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往外说的。 没事，事情总会有说出去的一天，早晚的事。你有信任的朋友，这是好事。 嗯。 罗明瑶语气像松了口气。 朱珍侦探还跟我说要我多关心你一些，他今天问我你的生日几号，我都不知道呢。 罗明瑶的语气有点委屈，有点懊恼。 他说情人节、生日还有七夕，恋人之间应该互送礼物的。 赵斌被他说恋人的时候，那个又欢喜又羞涩的语气逗得心花怒放，高高兴兴地说： 我生日是3月12号，我等你送礼物。哎，你生日又是什么时候？ 9月份，9月5号。 罗明瑶也开开心心地说。挂完了电话以后，赵斌的心情从开心慢慢沉下来。他后知后觉地想到，从前他一点都没有想过问罗明瑶生日。他那时候想自己要和他划清界限，这是为两个人好。现在想，他只是为自己的冷漠找的借口。他漠视了罗明瑶做的一切努力，他什么也没做，他只是冷漠地看着罗明瑶跌跌撞撞地追过来，然后一次又一次推开他。他从来没有勇敢地去爱过罗明瑶，所以才会做出分手的决定。在彻底明白自己的感情以后，他不再设想障碍，不再设想什么是更好的选择，只要在一起，似乎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困难。为什么他没有早一点明白这些，让罗明瑶受了这么多的苦，而现在他在离罗明瑶这么远的地方，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给赵斌买礼物的事情让罗明瑶相当焦虑，他完全想不到买什么给赵斌。朱珍珍建议买围巾手套寄过去给赵斌，黄伯怀认为应该买一个 iPad， 其他人他不敢问了。朱珍珍的建议罗明瑶觉得还挺好，但是他想情人节就买了寄过去，这样还能在冬天起个防寒的作用，三月份买很快都要热起来了。黄伯怀的建议嘛，他记得赵老师是有一个 iPad 的。罗明瑶自己也不好意思从父母那里要钱买这么贵的东西。这事儿他愁得买了情人节礼物都没想出来。那天刚好又是病人回访的时间，他提着商店口袋去科室办公室等病人。徐茂华和钱康明也正好来查数据，三个人约好工作结束就一起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钱康明看着罗明瑶笑： 小明，这是快情人节了，买礼物送女朋友啊？ 罗明瑶使劲摇头： 没有，我没有女朋友。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不能总让人有误会。钱康明笑得意味深长： 我看着也不像。 徐茂华看着钱康明又看看罗明瑶，心里隐约知道点东西，但上次提醒罗明瑶，罗明瑶又迟钝没反应过来了，他又不想让钱康明不高兴，只能配合着他。罗明瑶不好继续讨论这个事儿，于是想到岔开话题： 是一个同学，正好最近要过生日，请我们吃饭呢，我也不好空手去，就买了礼物。 男生还是女生啊？ 男生。 罗明瑶没想到钱康明还追着问，说话都有点吞吞吐吐。